的风，以及冬天的洛阳。忧郁的青春，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。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，比它天天地流转。风花雪月的诗句里，我在年年地成长。流水它带着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一个人。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始等待的青春，褪色的圣诞卡。年轻时为你写的歌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。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，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，可是终究是一阵烟。流水它带着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两个人。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始流泪的青春，遥远的路程，昨日的梦，以及远去的笑声，在世的见面，我们要多少的路程。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，有着旧日狂热的梦，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，有着依然的笑容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。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的青春，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。